登超過62000人確診，再創單日新高，並且連續兩日在60000宗以上。衛生大臣夏國賢說，目前有超過30000名患者在醫院留醫。首相約翰遜對國會議員說，目前在英格蘭地區實施的抗疫封鎖措施，日後不會一次過停止執行，而是會循序漸進放寬。在北京，商務部回應美國計劃對8款中國交易軟件企業施加交易禁令，只堅決反對美方錯誤行為，敦促美方停止對中國應用程式的無理打壓，停止限制中國產品和服務在美國的正常使用。發言人說，這8款應用程式廣受市場和消費者歡迎，在疫情期間便利交流，提高居家辦公效率，降低社會經濟成本。美方的限制措施不利於疫情防控，亦都不利於經濟復甦，並不明智。中方堅決支持企業依法維護自身權益，並且保留採取必要措施的權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06，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7，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34，澳元对美元0.78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3点，升3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11美元，卖出1924.7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增强，沿岸地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稍后显著转冷，晚上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受火警影响啦，麦当劳道去坚尼地城、去坚尼地道方向啦，近住麦当劳道嘅22号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花园道左转入去麦当劳道。不能够由花园道左转入去麦当劳道，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还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将军路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油麻地的分叉位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奥运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较早前受爆水管需要封闭的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头路中慢线封闭的，现在封路就已经重开了。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头路中慢线重开。由于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北角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食 海鮮，梗係要食外國空運㗎啦。生蠔就要法國同澳洲㗎啦。日本嘅海鮮我都鍾意嘅。 蘭子食海鮮唔使食進口嘅，本地海產唔使經過長途運輸都好正㗎。 聽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開心日報嘅環節《謠言止於 Fact 一知》， 本地魚龍篇， 同你破解各種魚龍產品嘅迷思。 謠言止於 Fact 一知，本地魚龍篇， 香港電台第一台魚龍自然護理署聯合製作。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7日，53人发起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新增25宗确诊，7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通过可视像召开委员会会议，暂实行至9月。 美国示威者闯国会，叫我们要特朗普。彭斯指攻击国会不能容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欢迎各位收听收睇1月7日星期四的千禧年代。今日主持有叶冠霖的。首先要讲讲一些靶场的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地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千禧年代第一个钟头想集中讲下两件事。当然一件大事呢，好多报章都头版报道啦，就有关于警方就指啦，泛民初选呢是涉及呢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的，就拘捕了组织和参与这个初选的53人的。这件事我们会跟进啦。另外都讲下有关疫情最新的情况啦，见到数字上就是回落返啲嘅，寻日22宗的本地新的个案，7宗源头不明，3宗输入个案嘅，咁仲确诊25宗，数字又跌翻啲咯。咁我哋都关注紧咧，一路讲紧疫苗嗰样嘢，因为之前政府就话咧，同3个嘅厂商咧都倾好咗噶啦，嚟紧咧都会安排啲疫苗嘅。咁啊，其中咧之前讲落应该最快得嗰个咧就嚟自科兴嗰个嘅疫苗啦。咁个第三期数据之前就讲过12月中到有噶，咁一路褪，咁褪到应该话今日咧就应该出第三期嘅临床数据噶啦。咁政府之后都会跟翻个结果咧。去到審議係咪可以緊急使用？咁另外一隻啦，就係 BioNTech 同復星嗰只咧，就而家有啲消息又話可能下個月就嚟到香港咯，咁所以大家都可能關注到啦。啊，真係嚟嘅咯，可能就快得打疫苗嘅咯，咁大家都想知多啲啦。另外就係如果即係有得揀嘅話，到時可能揀唔同地點接種嘅話，咁你又會點揀呢？咁我電話繼續開放1872311咁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先。請嚟有政府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小組成員，亦都係衛生防護中心嘅前總監曾浩輝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曾浩輝。 早晨啊，葉冠霖，各位聽眾好。 早晨你好，不如同我哋講下其實嗰各種疫苗個最新進展係咪你掌握會係點樣啊？而家 好啊，其實嗰個疫苗專責小組都幾個禮拜前都開始開會噶啦，咁就我都聖誕節都翻去開咗開咗開啦。最新咧就嗰個計劃係我哋諗住2月開始接種計劃啦。咁當然個疫苗要喺嗰個接種之前就嚟到香港啦。咁我哋都希望大概1月底咧，可以大部分嘅籌備工作都完成，咁就可以公布啲細節，等市民去到參考啦。 嗱，暫時逐樣講啊。嗱，科興嗰只今日出第三期數據啊，係咪啊？你哋係咪都？ 其實我頭先一起身即刻都上網炒，咁佢就應該就呢一刻就應該未擺上網。咁但係就佢前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睇。佢嗰個第三期數據係嗰個內容係點樣樣咧？ 一有數據係咪你哋專責小組會做嘢㗎，定係點樣啊？ 係啊，其實咧有另外一個嘅顧問嘅專家組啦，咁講嘅有12位嘅獨立嘅專家，咁佢哋責任咧就係每一種可能引入香港嘅疫苗咧，都睇嗰個安全性啊、個有效性啊、個品質啊等等啦，咁然之後。睇曬所有科學數據咧，就向政府建議話邊一隻可以喺香港緊急使用咁。 咁所以嗰個就要等埋，係咪真係今日科興出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啦，先做到嗰個最終嘅判斷啦。嗱，另一個咧就係之前講到嘅啦，BioNTech 同埋復星嗰只，係咪而家個進展又點啊？呢個 好啊，呢個嚟講咧，嗰個第三期嗰個臨床數據就已經12月嗰陣時出咗啦。咁就而家個程序就係藥廠要將佢有關嘅資料，除咗其實第三頭嘅臨床數據之外，都仲有其他 佢製作過程啊，或者係有啲其他資料需要嘅，咁就一拼咧就交翻俾個衞生署啦，就整理好之後咧，咁嗰個十二人嗰個專家組就會開會嚇，咁就決定究竟即係呢隻疫苗可唔可以用啦。 啊，呢個都仲未決定嘅係咪？而家呢刻，哪怕啲數據已經出咗， 開會就應該咁講啦，開咗第一次會就係即係 check 好曬嗰啲嘅，即係要睇啲咩嘢，啲規矩啊，嗰個程序係點啦。咁第二次我預計咧就會係真係去審批一啲嘅疫苗啦，咁樣。 嗯，咁呢個就有關復星同埋 BioNTech 嗰個啦。咁另外第三個啦，就係英國嗰邊嘅啦，牛津大學嗰、那個，嗰、那個而家又點咧？個 係啊，嗱，佢就似乎佢第三層臨床數據咧都有一啲係已經公布咗。咁不過咧，就佢嗰、那個運到嚟香港嘅時間會比較遲一啲，啊，預計係第三季咧，或者係可能六七月之類啦。咁所以我諗喺初期暫時呢幾個月，我哋都係。即係集中德國嗰只 BioNTech 啦，同埋科興呢兩隻為主。 嗯，好啦，咁而家就你就話希望二月份啦，應該就可以做開始接種啦。咁理論上咪二月應該頭先講嘅中國科興嗰只同埋 BioNTech 同埋復星嗰只就應該會二月都一齊嚟到啦。如果順利嘅話， 要睇真係佢嚟到我先咁講， 係 嗰個計劃係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即係呢一日到而家仲要同藥廠嗰度傾緊。 嗯，係咪差唔多同期到啊？咁睇計落個時序，若果一切順利嘅話，當然係假設咁啦。 呢、這個都講唔實。咁但係佢到咗咧，呢、這個其中一個條件咧，第二個條件就係嗰個批審啦嚇。咁、 嗯、 譬如話頭先講第三期臨床數據，呢個都係必須嘅。 嗯，因为你头先话二月开始接种啦嘛，谂住咁，其实都应该都心中有个腹稿咯，大概个时间表，今日都一月七号啦。 系啊，其实系预计系有一批系二月头或者系二月之前，睇下可唔可以到咧，但系就未可以讲得实嘅日子啦。咁所以我头先讲话，我哋希望大部分嘅前期工作，我哋都一月底之前完成嘅，即系佢嚟唔嚟都，我哋都要准备定咁啊。 咁呢两隻疫苗呢就成日都讲啦，两个喺储存运送方面嘅要求嘅难度就唔同嘅。BioNTech 嗰隻呢就难好多嘅，係咪呢个。咁你点样准备呀、啊、香港呢边有。 德国 BioNTech 嗰隻就嗰个要求高啲啦，佢嗰、那个因为佢一个科技系用一啲嘅核酸啦，咁、所以即係个稳定性系比较弱一啲，咁所以储存就需要一个比较低嘅温度。咁通常講係-70°C左近啦，咁不過咧，佢就唔係話全程都一定係需要嘅，即係譬如話，佢運過嚟係-70°C啦。咁如果係真係去發送去一啲接種嘅中心咁先算啦，咁可以喺一啲嘅即係普通我哋嗰啲2-8°C嘅雪櫃咧，都可以擠到5日嘅最多嚇。咁變咗就即係如果係長嘅儲存，就要係即係-70°C先得。咁但系如果系用之前咧，都可能有几日嘅时间系用翻普通嘅雪柜都可以啦。 咁所以呢方面唔系香港应该有足够嘅设施，有足够技术去处理。听你咁讲， 哦呢样当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话真系即系引入呢一只啦。咁从药厂嗰边，同埋亦都物流公司咧，系即系而家系串联紧咧，即系要确保嗰个运送过程唔会有啲咩甩漏啊，个温度嘅控制要。做足啊！我哋要有曬記錄啊，咁一步一步去睇啦。 咁科興嗰只咧，係咪傳送技術就簡單啲啦？我覺得 科興嗰只就比對起我哋普通嘅疫苗就差唔多嚇，一般嚟講2-8°C嘅攝氏嘅温度就可以啦。咁譬如呢啲同流感疫苗嘅處理差唔多。 而講翻頭先BioNTech 嗰只係咪除咗佢運送難之外咧，另一個難處就係話要用之前要稀釋噶嘛？係咪呢個係咪都係要？ 有一個稀釋程序嘅。佢通常一支嚟講咧，就話可以分到5-6劑咧，咁但係就要透過一個稀釋嘅過程，即係打一啲嘅生理鹽水咧，咁當然係要係無菌嘅啦，咁然之後就將佢少少撈勻咧，但係又唔可以太大力搖啊，因為驚會搖散佢裏邊一啲嘅物料啊，咁就其實藥廠方面都提供咗一啲好精確嘅程序去做，咁我諗醫護人員照跟翻，應該個問題都唔大嘅。 摇嗰啲头先你讲要摇系机摇定人摇嗰啲系？ 人都可以噶啦，人都可以，但系就系即系轻轻咁样咯，就唔系话好猛嚟点样去摇。 咁所以嗱，见到你都掌握咗好多新嘅一啲即系消息啦。呢、這个头先讲二月都希望开始接种啦。咁系咪而家都已经 安排地點啊、安排人手啊、安排成個流程啊嗰啲都要做噶啦，都出咗嚟噶啦呢度。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啱嚇，即係因為今次嚟講就嗰、即係個計劃本身係牽涉好多接種嘅市民啦，咁亦都好多地點啦，包括有啲我哋諗住啲社區中心啦。社區嘅接種中心可以咁講啦，咁另外有啲可能分發去私家醫院啊、診所啊，有啲上老人院去打啊等等啦。咁另一個特點就係今次嗰個接種嘅時間可能亦都會比較長，因為今次接嘅人可能都即係以百萬計啦，咁都可能要搞幾個月。咁另外我哋亦都即係牽涉到多過一種疫苗啦，可能有三隻。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複雜性嘅嘢要到去籌劃啦，需要早啲開始做。 嗯，头先讲过，有两只应该可能快啲嚟到噶啦，系咪两只而家听到着果一切顺利啊，都系会嚟一百万剂啊？即系而家暂时再掌握到呢个情况。 嗱，整体咁讲咧，总共咧就系、是、我知政府就落咗单咧，头先讲个三种疫苗各每种咧就750万剂。 嗯， 咁、正如你头先讲得啱啦，即系第一批嚟嘅咧就应该一百万到啦。咁因为。亦都有困難話一次過嚟曬個儲存啊各樣嘢，咁就應該係一批一批嘅批次嚟，咁一批同第二批之間，我哋都要無縫接合咯，可以咁講咧，唔好話打打下又冇得打咁樣。 嗯，咁即係理論上可以喺第一階段一切順利，就一百萬加百萬劑先到嘅話，可能喺二月就可以為200万人接種咯，係咪咁樣推論啊？ 如果係即係一切順利咁先算啦，就因為呢啲疫苗目前嚟計咧，嗰個藥廠嗰個指示都係接種兩劑嘅， 嗯， 即係換言之，如果有100万劑嘅疫苗咧，理論上係接種50万人，因為每人係兩劑嘛， 嗯， 咁所以就即係呢方面係要特別考慮嘅，因為譬如我哋幫啲市民 book 期嘅時間咧，就要即係兩次兩個時間都 book 咗先啦，咁同埋亦都要提醒佢哋夠鐘未打針啊咁樣， 有幾密嘅呢兩劑嘅藥廠要求？ 幾密係咪嗰個接種？ 即係第一劑同第二劑隔幾遠嘅應該？ 好啊，如果係德國嗰只 BioNTech 嗰只就係3个礼拜咧，第一劑第二劑之間嚇。咁至於如果係科興嗰只就係4个礼拜啦。嗱，不過咧就最終嗰、那個即係、就是、接種嗰個方法或者嗰個時段咧，都會由政府嗰、那個頭先講嗰個疫苗嗰個專家小組去到即係即係提供或者係去到宣布，因為我哋都了解而家喺國際上就開始有啲其他嘅做法，咁、所以我哋都要睇曬所有嘅國嘅資料咧，由本地嘅專家去到提出佢哋建議咧。 因為見到正如你所講咧，國際上好多都討論緊啊，點樣幫啲人打咧？咁其中一諗嘅方法就不如第二劑遲啲先打啦。我見到啲講法引述話，世衛都話可以因應而家特殊情況，可以推遲到6个礼拜後先打第二劑。你點睇呢啲講法咧？ 其實呢個問題都幾複雜嘅。因為點解而家譬如有啲英國或者其他某一啲嘅國家，佢係即係用一啲咁嘅方法，佢就盡快就希望第一劑咧就去到比較多嘅人，因為佢哋嘅疫情係比較嚴峻，譬如英國而家好多時都每日都5万個案嘅個案，咁佢哋就想盡快咧就即係最短時間第一劑去到最多嘅人先，咁然之後咧第二劑就睇睇嗰個供應，咁變咗就年底就諗住即係兩劑就預好1+2咁咧，咁而家就去曬一先嘅等等。嗱、香港就少少唔同咧，因為我哋嘅疫情冇即係唔會去到話一日幾萬劑，即係幾萬單啊咁啦。咁變咗尤其是我哋疫苗嗰個訂購，亦都個數量應該係足夠，即、就、係、是、所有市民用。咁變咗呢個因素嚟講，就對我哋就唔係話太適用。不過如果你話純粹從嗰個打針角度，隔幾耐打係最有效嘅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睇科學數據啦。咁而家暫時見到嘅比較即係穩妥嘅，都係一啲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嗰啲嘅數據就比較穩陣啲。咁但係我都知道係有一啲新嘅研究喺陸續出嘅，咁可能遲啲嗰、那個即係、就是、打針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建議話隔幾耐啊，咁都可能有啲嘅變化都唔定。咁所以我就先講。都要靠我哋本地啲專家去到決定啦。 理論上遲咗打第二劑會唔會影響個保護嘅對個接種者保護？ 如果係一般我哋有啲其他嘅傳染病打啲疫苗之前咧，如果第二劑係即係嗰、那個市民係一下唔記得咗或者遲咗打，通常就要補翻就 OK 嘅。咁但係即係個分別有幾大，尤其是呢個新嘅疫苗 嗰個分別有幾多咧？咁就真係要再研究先得。 嗯，好啦，咁我而家又當埋你預鬆啲啦，即係預翻每個人兩劑俾佢啦。咁即係理論上第一階段可以有100万市民接種啦，係咪啊？哪怕你200万劑，100万人啦，即係。 係，即係如果兩劑都到嘅話，就係咁樣計。 係啦，咁100万人接種都唔少喎，人數方面，咁點樣安排啲地點啊等等嗰啲，而家諗未㗎？你都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頭先就都花咗話，即係唔少時間係去到即係籌劃每一個地點嗰啲嘅接種細節咯。 嗯， 即係如果係用一啲嘅社區揾一啲大啲嘅中心去做，咁譬如人流控制方面又要考慮啦。入裏邊擺幾多醫護人員啦？就算雪櫃都要買兩個啦，你一個櫃低咗都另一個櫃補。要有後備電源啦，一下如果即係個電源供應有問題，想話成批熱彎咗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譬如話啲急救嘅設施啊，一啲檢查嘅病房啊，嘅床位啊，即係資料，其實都好多嘢喺度諗。咁其中一個都好緊要嘅就係個醫護人手配置啦。咁就公營嘅當然唔會係即係參與啦，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同即係而家其實都開始咗㗎啦，就同私人嘅醫療機構可能有啲私家醫院或者其他啲嘅私人醫療嘅團體咧，去到探討下睇下佢哋可以點樣幫手啦。咁呢個就喺即係社區嗰啲嘅接種中心啦，咁都希望即係18区至少每區一間咁樣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知道，譬如話如果有一啲地方有能力係去。即係做呢個接種，譬如啲私家醫院啊等等咧，咁亦都係即係可以話，即係譬如將啲疫苗送去佢嗰度，然之後喺佢嗰度去到幫市民接種啦。 嗯， 老人院舍亦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少少咯，因為好多老人家喺老人院舍就唔係好方便啦。你要佢去啲接種中心，周區六段嘅今日係好，咁變咗就我哋都計劃係有啲嘅上門打針隊係幫佢哋做嚇。 嗯、 但係都要計一計睇下嗰個人手配置啦，同埋一啲如果係一啲，譬如話BioNTech 嗰陣啲線啦，咁你運送個過程嗰啲嘅温度啊等等啊稀釋嘅過程啊咁樣喺老人院舍嗰度，即係點樣去做咁，所以都好多唔同嘅諗法啦，而家要。 另一個市民考慮打唔打，其中一個就副作用，我驚，因為外國有時聽到有啲嚴重副作用，有啲又話打完之後咧就。過埋身添，不過就唔知係咪因為嗰個疫苗啦咁樣。我哋點樣俾到信心市民咧？點樣做到監察咧？我哋 好啊！依家嚟講就係、是、啊，即係每一次啲接種計劃都安全性或者個副作用，我哋都係一個關心問題啦。咁目前嚟計就如果係話都比較確切啲嘅嗰啲過敏性反應咧，都曾經喺美國、英國都出現過啊。咁就如果係啲嚴重嘅，可以係譬如啲電壓低啊，或者休克啊等。咁所以即係如果係有過敏，有啲疫苗，即係對於即係呢種嘅新冠疫苗有啲過敏嘅反應嗰啲人咧，最即係都未必係適合打。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我都見到有好多其他啲唔同報道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人打之後啊，以突然間即係面癱啊、脊髓炎啊、死亡啊等等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即係其實咁嘅似乎嘅都睇到，即係外國之後嗰啲嘅跟進嘅調查研究，咁都唔能夠確立話，即係呢啲嘅事件係同嗰疫苗有關啊。咁就至於有冇其他比較罕見嘅情況未被發現咧，咁呢個都要再慢慢睇睇啦。咁而家暫時比較確切嘅都係啲過敏性嘅反應。咁至於我哋點樣去到，即係保障嗰個安全性，即係嗰啲副作用啊，同埋即係點樣話俾市民聽咧？咁我諗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即係引入個疫苗嗰陣時都有好多要求嘅， 譬如 我哋頭先嗰三種都唔係話即係即係定飛標咁定出嚟嘅，都係有啲即係都要海外一啲嘅衛生當局咧，即係批准咗註冊咗，咁呢個其中嘅條件咧，都即係最好係已經打緊添啦嚇。咁就第二種嘅保障就係、是、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專家顧問嗰個會啦即係都會好花時間睇嗰啲安全性嗰啲嘅資料啊、數據咁就即係覺得喺香港都可以，即係個安全性係有保障嘅咁先用。咁第三層咧就係、是、一啲嘅副作用嘅監測可以咁講啦。咁就亦都分外地咧、本地啦。外地我哋會睇得好緊嘅，因為其實大部分嘅針咧而家都喺外地打嘅。目前嚟計，根據最新資料咧，全世界而家就打咗大概1500万劑度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啊。咁所以如果係海外應該有個機會睇到有啲咩特殊嘅情況咧，機會大啲。 Okay. 咁但係至於本利，我哋都會有一個監察系統嘅。 嗯嗯。 咁就亦都分係即係被動同主動兩方面啦。被動嘅可以話係即係收一啲嘅全部啦。而家其實都有咁嘅機制嘅。如果有啲嘅疫苗反應比較嚴重嘅私家醫生係一啲醫生係發覺嘅話咧，佢係要全部俾衛生當局啦。 Okay. 咁但係因為今次呢個新冠疫苗比較新咧，咁除咗呢種恆常做法之外咧，都籌劃緊係有一啲比較主動式嘅做法，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嚴重嘅個案入俾醫院，咁都會去主動去留翻出嚟睇睇嗰個即係個同疫苗嗰個因果關係啦。咁另外亦都會同大學合作咧，試下用睇有冇啲大數據嘅方法咧，就可以去到即係監察呢啲咁嘅嚴重副作用嘅個案。咁所以我諗即係幾條線一齊進行咧，就希望嗰個安全性會有啲保障比較大啲。 OK， 呢次剩翻廿秒，好快問埋，有冇接種目標啊？有幾多人接種或者百分之幾接種先好 啊？暫時小組就未傾到呢一步嚇，咁就我哋睇睇究竟嗰、那個即係科學上有冇一個好好嘅指標咧，同埋即係喺嗰個行動上係咪一個實際嘅安排？ 嗯，好啊，咁多谢晒曾浩辉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曾浩辉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前总监，亦都系咧就系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小组嘅成员啊。休息一阵先，翻嚟之后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一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山庄，示威者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当地警方表示，早前一名在国会山庄内中枪的女子证实伤重不治。警方未有交代那名女死者的身份，只是界定她为平民。警方說事件之中至少拘捕13人，全部被捕人士都不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居民，又檢獲手槍、長槍等至少5支槍支。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有白宮官員表示國會山莊現時已經安全。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說，所有議員和職員應該留在國會內，直至警方進一步通知，並且在稍後時間繼續確認各州選舉人大選投票結果的聯席會議。共和黨籍的前總統喬治·布殊譴責今次事件，指場面令人心碎，對某些政治領袖的魯莽行為感到震驚。多国领袖谴责今次事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美国国会的冲突场面可耻，形容美国代表着世界的民主，现时应该要和平有序进行权力移交。加拿大外交部亦都表示，权力和平过渡对民主至关重要，将关注事态发展。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今次事件是对民主的严重攻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Twitter 贴文，对国会的场面令人震惊，有信心美国可以确保和平，将权力移交至在大选之中胜选民主党的拜登手上。英国疫情严峻，单日新增1041人死于新型肺炎，较前一日增加超过200宗，亦都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破千。当地星期三新增超过62000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并且连续两日在60000宗以上。卫生大臣夏国贤说，目前有超过30000名患者在医院留医。首相约翰逊对国会议员表示，目前在英格兰地区实施的抗疫封锁措施，日后不会一次过停止执行，而是会循序渐进放宽。葡萄牙新增超过1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首次单日破万。总统德索萨正是进行预防隔离，因为他的一名顾问在病毒检测之中呈阳性，两人曾经在过去的星期一见面。

即係個目標只係一樣嘢嘅啫，就係、是、話要令到特首下台，跟住然之後令到嘅停擺。嗱，依個正正唔係喺個喺嗰個法例入邊有咁做法。我可以俾一個例子大家嘅，有一個人揸車去打劫，揸車冇問題噶，但係佢臨尾原來佢去打劫，以為佢做一樣嘢咧，咁就係犯法啦。所以千祈唔好話。佢議員要做依樣嘢，就係等於係咪就係犯法咧？唔係，要睇曬全部嘅事情，同埋佢哋最終嘅目標係想做啲咩嘢，同埋個意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時間啦。剛才聽到咧，就係尋日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咧，就回應翻呢個拘捕行動嘅。我諗大家留意到啦，尋日警方就出動1000個警員啦，就去到72處咧，就首部有份咧喺舊年7月組織或者參與民主派35+初選嘅53人。35+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哋目標咧喺立法會選舉邊攞到過半議席嘅。咁咧警方就話佢哋咧係涉嫌。就係、是、干犯咗一個顛覆國家政權、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2條。咁其中咧就見到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啦，都係被拘捕一員啦。咁警方亦都不點名咁樣咧，就提到佢舊年咧四月份寫過一篇文章咧，真攬炒十部啦。咁李桂華見記者嘅時候就有個時序表啊，就講到話戴耀廷咧舊年三月咧就提倡一個計劃，之後就發起眾籌，請咗民意研究、宣傳、舉辦論。並且在去年7月11和12日舉辦了初選，是由一個概念一步一步實踐，見到很有決心，資源很豐富去做這件事的。他就提到就說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迫使特首下台，令到政府停擺，正正就是國安法第22條第3款所提及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區政府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嘅，咁頭先亦都聽到啦，佢之前有一個咧就揸車打劫嘅比喻嘅，咁就亦都提到咧就今次咧就係唔會咧刑事調查嗰啲參與過呢次初選嘅投票者，呢度牽涉到一啲法律上面嘅知識啊，特別係講到國安法，見到又有一次引用啦，今次咧就牽涉到第22條，咁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咁電話旁邊咧將會請嚟不同嘅嘉賓咧同我一齊傾下嘅，首先請嚟呢個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同我哋傾下先嘅，早晨湯家華。 早晨，冠南你好。 系啊，暂时睇落又见到有国安法有一次被警方引用啦，然之后就拘捕咗53人。你初步点睇啊？ 我觉得呢、這个都系几难避免，因为过去嗰一年，即系再前年啦。对唔住啊，而家系讲紧香港就经过即系好重大嘅即系动荡啦。社会有好强烈嘅政治嘅分立啦。而部分社會人士亦都不斷去測試中央喺香港行使主權嗰條紅線。咁你測試得多，自然就可能會引起一啲執法嘅問題出現。咁所以我一方面當然係感到有少少即係可惜啦。但另一方面，我亦都唔感到即係特別奇怪。我相信直至到所有人都認為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这条红线是应该大家都接受、在一国两制之下是必须的、不要去、挑战或者测试呢，我相信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平静下来，但是在此之前呢，我相信引用港區國安法的機會都不會是最後一次。 不過剛才湯華提到都因為之前一些事件前年發生的事一直 引申下來，但記得國安法當初推行的時候國務院港澳辦都說香港國安法的追訴力是不溯及既往的，被人一個感覺就好像你一刻就劃線了，之前那些就不溯及既往，現在又因為之前的事而你都說不會最後一次用了，樣出來的感覺會怎樣？ 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因為而家我係所講緊或者睇到嘅唔係一個追溯嘅問題。一條刑事嘅法例咧，佢所指嘅刑事行為必須要係一條法例通過咗之後發生。但係唔係等於嗰個意圖咧，就一定要睇個法例通過咗之後去決定佢有冇一個犯罪意圖。犯罪意图很多时候是即是长年岁月凝聚出来的。咁你可以去睇返一个犯罪者嘅过往嘅言行嚟去论佢今日嘅意图呢，呢、這个咁嘅测试方式喺普通法制之下其实係每日都用緊嘅，呢、這个同港区港法完全係无关嘅。咁所以大家唔可以将佢 同呢個追索力嘅問題咧係混為一談。 嗯嗯，大家有啲人就啊，見到港區講法之後啦，咁好多嘢就不如退出啦，我唔玩啦咁樣嗰啲，幫唔幫手到解決嗰個意圖嘅問題咧，還是昔日有嘅意圖其實都仍然有效喺度咧？ 會嘅，但係呢啲問題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因為每一個個案或者每一個被告佢個心態係點樣，佢意圖係乜嘢咧，都需要由法庭個別去考慮，根據佢嘅言行，包括到佢被拘捕嗰一刻，去推論佢究竟當時係有冇一個犯罪嘅意圖。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話一定無罪或者一定有罪。 嗯， 呢個咁嘅睇法大過簡單。 嗯，好啦，讲返啦，若果作为一个从政者啦，即係最组织初选或者参与初选啦，係咪都会有机会违反港区国安法呢？就头先都今次就引申呢个讨论出嚟啦。你又点睇呢？ 唔係，绝对唔会。即係个问题係你嗰个所谓初选係咪真係一个正当嘅初选？虽然係冇，喺香港嚟讲係冇法律效力。但是本身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你那个初选只是一个十步其中的一步，而最终的目标是要犯法的。你称之为初选，但其实你背后的就是图谋是一个非法的图谋呢，就不可以跟一般的初选相提并论 了。 你刚才就提及到就是警方是用了一个揸车打劫银行的例子啊，我不会评论警方的处理的方法或者他所讲的东西。我用的例子会是有少少不同的。假如有一个人他很精心策划去打劫银行，他写下了十步的工序，最后的工序就是入到银行打劫了。那他根据这个十步的工序呢做了五步。即是准备晒所有架撑啊，一切就绪啦。去到银行门口，咦，发觉因为疫情嘅关系，银行关门。咁冇得人去打劫。咁系咪等于佢冇犯得罪呢？咁个答案应该唔系嘅。当佢有一个即系好详细嘅策划，佢已经做咗一半，而佢做唔到咧，唔系因为佢唔想做，而系个形势唔俾佢做嘅话咧，佢仍然可能系干犯咗意图犯法，意图打劫银行。但这个意图罪呢，其实不是只是适用于港区国安法，是适用于所有的刑事罪行。但是同时间亦都适用于港区国安法。如果你说他有这样的意图，因此他犯了意图干犯第二十二条的罪呢，我是比较明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争论的重点呢，是在于在二十二条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是需要涉及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去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呢，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说你不可以严重干扰或者阻挠这个国家政权机关去依法行使他们的职能。那在这方面呢，如果你说我所有的财政预算案我都会否决的呢，其实你是干犯了基本法第73条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职能。咁即係话呢，其实你係好明显嘅目的呢係符合咗第二十二条即係颠覆国家罪里边嘅所提出嘅种种嘅目标之一。但係仍然都要睇你要达到呢个目的嘅方法係咪一种非法嘅手段呢。我相信呢个会係喺法律上一个即係会係嘅争议嘅焦点嚟。到目前为止呢，我係比较困难去睇到究竟那个非法手段是什么。为什么是非法？ 因为今次就个比喻就用了打劫这个比喻，打劫就明显是犯法的事。但是譬如否决财政预算案，有人就形容说都是运用他的权力，就是法律。 我不同意。 这个是怎么看呢？ 我不同意，刚才我解释了。我完全不同意。基本法第七十三条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是要行使的职责是要审核那个财政预算案。审核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个财政预算案拿上来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讲的什么东西，有没有理由，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然后你去决定通过或者不通过。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现在就是说你拿上来，无论你怎么讲都好，或者社会几需要都好，我都是要否决你。而我否决你的目的就是要严重干扰或者阻挠你履行你的职责。那这个完全 是違反基本法，亦都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以外。如果是第七十三條以外呢，就不會好像第五十一條那樣說，就是說如果你在正常行使你的職能的時候否決了個預算案，會發生什麼事呢？第五十一條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適用的。 嗯，但是那七十三條那些不是一些即是立法會人員必須 要做的事嚟嘅咧，即係佢有呢、這個職權啦。呢、這個譬如舉個例子，第四佢話要聽取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咁有啲又走咗去㗎。以前都試過有啲可能俾人趕得出去啊，唔辯論啊，唔出席咁嗰啲，會唔會又話佢唔即係呢、這個呢、這個點樣解讀七十三條嗰各項嘢係一個佢必須？ 七十三條係講緊議員嘅職責。 嗯。 啊，佢唔盡佢嘅職責， 係咪抵犯法咧？ 唔係犯咗刑法。 嗯。 OK。咁我哋嘅處理方法就係、選民係會用投票嘅方式去處理一個唔盡責嘅議員囉。 嗯。 咁呢個唔係等於佢犯咗法要拉佢坐監。 係。咁所以呢一個非法可唔可以駁落去國安法第22條嗰個非法度呢？就係呢樣冇盡到佢嘅職責，係咪等於？ 如果你係嚴重干擾這個議會的運作和特區政府的運作本身已經是一種刑事責任呢，那你剛才說的情況就出現了，就是說喂，如果你即是辯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你走了去， 嗯， 那你就要拉入鎖監了。那對不起，我暫時看不到這個是本身是一個違反刑法一個非法手段來的。 嗯， 那所以當然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法律理據呢，是需要法庭去仔细考虑和去裁决啦。目前来讲我是比较有困难看到为什么个目的会被混淆为一种非法手段。 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任何人组织策划或者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嘛。这个的非法手段的定义以你理解应该是用一种刑事的种理解的非法，定是刚才讲没有尽职责那种违反了基本法第七十三条都叫做非法呢？一般来讲我们法律上怎么解这字眼的呢？ 一般来讲讲的非法是讲的就是干犯了法例。 嗯。 OK， 那有很多情况之下呢，这个非法呢是可以干犯了刑事的责任，亦都可能干犯了民事的责任。 嗯。 但很明显是一种违反法律的行为。 嗯。 那究竟一个初选是违反了什么法例呢？ 嗯。 那到目前为止我对不起，我暂时看不到。 嗯。 或者即是我需要多些资料或者多些提点，可能我才会明白。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争议性。 嗯。那但初步看回来，如果一个议员就说是不是我都会否决这个财政预算案，那刚才你说就没有履行到七十三条那个基本法七十三条那个职权那件事没有做到。那属不属于刚才你说那种刑事上面或者其他方面那种的非法的，这个落不落入到那个层面的 可以属于一种非法行为，但是 都可以属于。 但是未去到那个阶段嘛。 嗯。 未去到那個階段，即係而家即係初選完就已經整個計劃已經胎死腹中。 嗯，即係都屬於係 交未做到啊嘛。 嗯， 未做到。如果你做到嘅話，就係一種非法行為啦。 嗯， 但係未做到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仍然都係講緊一個， 嗯， 即係你所指嘅非法行為係咩嘢？ 嗯， 咁而家所指嘅非法行為咧，就係去到初選嗰個階段。 嗯。咁 初選之後嘅嘢， 嗯， 其實未發生。 係，咁就初步睇夠唔夠？即係第二十二條嘅犯罪元素夠唔夠啊？嗱，而家譬如話， 等住我嗱，我亦都要重申一次，我哋唔可以討論被拘捕人士佢個入罪嘅成數有幾高。 嗯、 我哋而家都係討論緊，一路都討論緊一啲法律上嘅原則。 嗯， 否则我哋可能会干犯藐视法庭罪。咁、 嗯、 啊，对唔住，我唔想坐监嘅。 嗯、 o、okay? K， 咁即系你唔好引我去讲嗰边。我只可以讲话，一再强调，我哋呢个罪行里边有三组重要嘅元素。 嗯， 一组就系策划、组织、 系 之参与；一组就系话利用武力或者威胁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 嗯， 去达到一个目的。而那個目的是什麼呢？那個目的就是第二十二條裡面所講的嚴重干擾或者阻撓、 嗯 這個政權機關去行使他的職權。 OK， 咁喺而家呢個三個元素裏面，我哋大家都睇到，其實第一個同第三個元素咧都比較清晰嘅。 嗯嗯， 比較清晰嚇。第二個元素係個問題所在。 嗯， 就係究竟有冇涉及武力、威脅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咧？咁、我哋頭先一路討論緊都係環於呢個課題啊嘛。 嗯， 啊、你就提到啊，今日去到真係否決財政預算案係咪捉非法行為咧？咁我哋未去到嗰個階段。所以你唔可以话嗰个阶段嘅嘢系已经发生咗， 嗯， 因为刑事罪行必须要有个刑事行为，亦都必须有个犯罪嘅意图， 嗯， 咁我哋而家最主要系讨论紧个刑事行为系咩嘢咧， 嗯，所以翻去问题啦，就若果系否决一个财政预算案，属唔属于第二十二条里边所提嘅非法手段系其中一样啫，翻 我头先已经提过啦，啊，如果你系根据职权。去審核之後，然後去否決，就唔係違反基本法。 嗯 ，OK， 如果你根據你冇行使你嘅職權，你話我你拎啲嘢出嚟，我都否決， 嗯、 就係違反咗基本法第七條三條。 我就係違反基本法七十三條，等唔等於呢個非法？ 聽我講埋先，對唔住，我繼續會講嘅。 OK 好。 啊，違反咗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唔係等於就已經違反咗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嗯， 因為。《港地法》第二十二条唔系净系讲你要违法，你违反呢个基本法嘅职权，而系讲紧我头先一再强调，讲咗两日啦已经。 嗯， 嗰三个元素，你违反有嗰三个元素存在，加上你有个犯罪意图，你只可以讲话违反咗基本法，违反咗《港区国安法》嘅第二十二条。 嗯， 咁所以两者系相关，但系唔系对等。 嗯、 我哋系讲紧两样嘢嚟嘅。 系。 Okay. 我就想抽翻就二十二条，即系非法里边非法手段嘅元素，单凭如果违反咗基本法七十三条，会唔会都算系满足咗呢个元素啫？我想搞清楚啲点咧，问你。 如果你系有一个策划，而你系用一个武力去达到嗰个目的，咁我相信系会嘅。 嗯，武力就系咯。咁如果非法手段咧， 你睇下咩非法手段咯。譬如你好似而家美國今日發生緊嘅事，咁你強行衝入去，立法會阻止立法會討論呢個財政預算案，令到預算案被否決嘅，咁或者不可以通過嘅，咁，咁啊，干犯咗第二十二條咯。咁但係當嗰個涉及都有個行為啊嘛，那個行為就係你衝入去，做一個非法嘅佔領，或者係你非法去阻撓嘅議會嘅去討論。 嗯， 咁就会咯。 嗰个明显啦，系啦，嗰个明显啦。 系啦，系啦。咁如果我哋就讲嗰个行为系咩咧？ 嗯， 因为个行为未发生啊嘛。 嗯， 即如果你仲对唔住，我哋讲得太笼统啦。用你嘅例子，你所讲嘅行为未发生。 嗯。咁 OK 好啦。咁呢部分嘅讨论嚟到呢度先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而家就拘捕咗53人啦。咁再落去啦，下一步唔知会唔会有起诉啦？起诉之后个保释咧喺国安法之后，上次唔系面对过呢个讨论嘅，会唔会就再难啲嘅？你哋点睇咧个保释方面？ 我觉得而家就终审庭应该系今日啊，因为终审庭今日会裁决，所以我哋最好都避开呢个课题。 嗯。OK 好，另外就見到即係國安法今次又一次再被引用啦，亦都見到有人再被捕啦，都有人關心一點嘅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嗰個整體上面嗰、那個即係言論嘅空間、即行為空間有冇收窄到咧？這個又翻翻啦，之前成日都討論啦，會唔會上街遊行啊、示威啊，都有機會，譬如話嗌打倒政府啊、打倒特首嗰啲，又有機會落入呢、這個。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咧，會唔會因為呢次案件見到警方或者官方嘅解讀有呢個做法之後會有所影響咧？點睇咧？ 呢啲係政治口號嚟嘅，唔係法律上會發生嘅嘢。我哋頭先都講過啦，當你睇緊第二十二條裏邊所提及嘅要有組織策劃，要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去做嗰樣嘢，對唔住，呢啲全部都唔係言論嚟嘅。 嗯。 所有呢啲都系行为嚟嘅。 嗯嗯，示威算唔算？示威算系一个行动定系言论嘅？如果上街示威咁嘅， 示威系一个行为。 嗯 ，OK， 系一个行为。咁但系如果示威系合法嘅示威，就唔系一个即系港区国安法里边所针对嘅行为咯。 嗯 ，OK， 好。嗱，今次见到事件咧，都引起国际上都几多回响嘅，好多嘅国家政要都有反应。你又点睇咧？呢次事件？ 喺外國反應。我對於一啲有雙重標準嘅國家或者政客所講嘅嘢咧，我唔會太多理會嘅。啊，咁我仍然都希望即係大家從嗰、那個理性同埋法律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其實好多人嘅反應都係基於對國安法本身嘅一種抗拒。認為呢種係對唔住，香港都有好多人係咁睇嘅。國安法係違反法治嘅一個東西。我覺得呢啲咁嘅說法係對唔住，係有少少混淆視聽嘅。國安法係由國家最高嘅立法機關通過。 嗯， 喺任何普通法嘅地方，法官要執行嘅法律係有兩種，一種就係立法機關通過嘅法例，一種就係案例。但係案例呢，好多時候都會因為立法機關通過法例而有所改變，即係話最終呢最高嘅法律效力嘅法律呢仍然係立法機關所通過嘅法例。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係中國一部分，中國係呢個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係最高嘅立法機關，佢絕對喺憲法上喺法律上係有權力去通過任何法例。法官嘅職能就係執行嗰個法例，同執行本地嘅法例係冇分別嘅。或者引用一個未必係完全適合，但係我覺得相近嘅例子。譬如喺一啲 唔好意思，唔係多時間。 聯邦制嘅國家，聯邦政府或者聯邦嘅立法機關通過法例，地方政府係要執行。 OK， 明白。 咁呢個同香港嘅情況係完全一樣。 OK， 好。咁多謝先，湯家驊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湯家驊係資深大律師，行會成員。 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八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警方昨日动员千人到72处大举搜捕有份在去年7月组织或者参与民主派35家初选的53人，指控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2条。其中去年4月撰文真揽炒10部的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被不点名，只是倡议者，意图借助策略投票令到团伙在立法会获得35席以上，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令特首辞职，以致到政府停摆。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被问到为什么议员按照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否决预算案属于违法，他就说议员可以否定，但是目标绝对不应该为了推翻政府的政权阻碍运作。明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區國安法22条顛覆國家政權罪，列明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目的是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即屬犯罪。民主派初選和聲明提出否決預算案，為何會被警方視作非法手段？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日未能就此回應。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民主派初选在本港体制内本来没有违法，不过只要被视为挑战政权，就会被指干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反映现时红线不断被拉阔。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目前看不到民主派初选怎样违反国安法，但他补充，如果政府所有拨款申请全部被否决，会令他没有资金进行管治工作，或者可以被视作严重干扰政权机关离职。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本港最快在下个月展开接种计划。据了解， BioNTech 复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更加是有机会率先抵港供应接种。食卫局听日就会同医学界开会商讨接种安排。而科兴今日就会公布数据，港府和专家小组会审视是否可以紧急使用。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本港昨日只有新增25宗个案，数字创第4波疫情以来的新低。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記者會上首度表示，第四波疫情有緩和的趨勢，形容是一個好的信號，反映目前的社交距離措施能夠令市民提高防疫意識。本地疫情受控，讓多局有更大的空間嚴防從海外輸入變種病毒。張竹君指，化驗所已經有更快速的方法進行基因排序，相信可以盡快辨別出相關個案。《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據了解，衛生署在未來一至兩個星期內將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工作交由紀律部隊負責，預料會有100至200人參與。據了解，港府是計劃後發內地，將追蹤的工作由兩層變三層，衛生署負責第一層，即是說確診者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第二層密切接觸者的追蹤就會交由海關和入境處等紀律部隊負責，第三層的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港府已經安排3000名紀律部隊人員參與。《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百年古蹟因為公眾叫停而逃過變廢墟的命運，但山頂另一座同樣過百年的古羅馬式配水庫，原來早在10年前已經被水務署完全拆毀，而古蹟辦當年被諮詢的時候亦都同意清拆，只是保留兩條支柱和拱頂的紅磚。立法會文件顯示，水務署曾經隱瞞配水庫的古蹟價值。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疫苗将会在下个月底港，港府明天就会与医学界开会商讨接种安排的细节。社评说，以色列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就有 15.8% 的人接种，成功之道就是全天候24小时为900万的民众接种，在全国设立150个接种地点，偏远地区更加是派出流动接种车，务求方便市民。港府应该是积极参考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提高接种率。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几十名有份组织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遭警方拘捕，对反对派来讲是沉重打击。社评说，前年11月区议会选举所反映的社会民情，当局怎样同投票支持反对派的百多万选民重建关系是必须处理的问题，在朝在野都要实事求是，探寻出路。社评认为，开放社会需要反对派，各方都要接受各自局限，一国两制才能够行稳致远。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警方国安处拘捕组织策划以及参与去年35家初选的53人。社评说，攬炒派企图恶意滥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策划在夺取立法会控制权之后瘫痪特区政府，直至攬炒香港和国家。国安法生效之后仍然不停手，当然是要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保权位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坐治亚洲州务卿找出足以令他在该州反胜的选票，不但骇人听闻，而且涉嫌违法，要求彭斯出述，阻止拜登入主白宫，更加是对法律赋予副总统的权力一无所知。社评说，特朗普连串疯狂行径对党友造成莫大负累，间接帮助民主党达至全面执政。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麦当劳道啦去坚尼地道方向，近住麦当劳道22号咧有火警关系啦，咁呢一段嘅麦当劳道去坚尼地道方向咧就需要封闭，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花园道左转入麦当劳道噶，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花园道左转入去麦当劳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12号 A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啦麦当劳道去翻坚尼地道方向咧就系需要封闭，咁所以而家花园道啦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屯門的海珠路豐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海珠路豐安街交界一帶就車多，較早前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現在紅隧九龍入口三線過海都有車龍，公主道過海排到去愛民村，沙咸道北過海車龍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而紅隧的香港去九龍只是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灣仔運動場，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洛礼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车多。博爱交汇处来回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元朗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会过去的， 我知2020年过咗啦嘛。 唔系啊，我系话嘉宾啊。 我知上个星期嘅访问出完啊嘛。 唔系啊，会过去的系今集嘅嘉宾唱噶。 过去会过去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车婉婉， 手下留情。 2021年1月7号，53人发起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新增25宗确诊，7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通过可视像召开委员会会议，暂实行至9月。 美国示威者闯国会，叫我们要特朗普。彭斯指攻击国会不能容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讲下咧，民主派去年就展开咗个35+计划啦，就谂住咧就希望透过个初选啦，希望可以协调之后咧就攞到过半数嘅席位嘅。咁亦都见到寻日咧，警方就系动用咗1000人啦，就系、是。拉了53人，都是話他哋咧係組織或者參與呢一個35+初選嘅。警方就指咧話佢哋係意圖咧係策略投票，令到佢哋嘅夥團咧能夠喺立法會上咧取得35席以上，透過2次否決財政預算案咧，令到特首辭職，就令至到咧政府停擺嘅。咁啊，呢個咧就係最新嘅一啲進展。李家超保安局局長咧，尋日就形容警方嘅拘捕咧。拘捕嗰啲係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嘅活躍分子，佢哋圖謀以歹毒計劃癱瘓特區政府，認為若果計劃得逞嘅話咧，香港社會將受到極嚴重嘅衝擊同埋破壞。強調咧，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嚴重，政府咧一定會係迎頭打擊嘅。特區政府就發聲明就話咧，絕不容忍顛覆國家政權嘅罪行。咁而喺外國方面咧，就見到獲得美國後任總統拜登提名嘅國務卿布林肯就話咧，就話拜登政府咧會同港人站在同一陣線嘅。見到外國，另外喺英国方面咧，外相南韬文咧都批评话咧，大手部嘅行动咧系对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嘅香港权利同埋自由严重嘅攻击。1872-31，大家带你一齐倾下噶。咁刚才咧就访问过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啦，讲咗佢对于国安法第22条啦，或者对于初选系咪就有机会违反国安法咧？呢啲佢表达咗佢睇法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家杰。 早晨，叶冠霖。 系啊，你又讲下你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咧？ 我寻日听完啊李家超同埋啊李桂华两位先生去展述啊呢个国安法第22条咧，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 元素呢他们是回避了的。22条呢就他劈头呢那个引子呢是这么讲的。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法。啊犯罪啊。即是话呢你话佢违反22条第三款第几款都好啦你一定要符合呢个前设㗎嘛。 嗯。 咁佢第一佢哋而家讲嘅呢个即係戴耀廷啊发梦讲嘅嘢啦即係等于写一本小说一样嘅嘢嘅啫其实冇分别嘅。咁第一就呢、這个初选是只是为了减少民主派支持者是需要拗头去决定投边个而是浪费选票的今日设计来的。 嗯。 那当然不是武力啦是不是亦都不会是威胁使用武力啦。那有没有其他非法手段现在是可以两位李先生啊就讲得出的呢似乎就冇喎。 嗯。 咁即係而家变咗呢个问题就係咁啦。会唔会即係而家嘅意思係你透过一连串嘅合法手段去达到即係可以达到一个非法嘅目的嘅呢即係如果你个非法目的係结果嘅话呢、 嗯、 你之前每一步都係合法手段嚟嘅。咁冇可能喎呢、這个係同即係我哋嘅法律训练呢係完全即係违反咗嘅噃， 嗯， 咁跟住你其实换个讲法，你可以咁讲嘅，即系我如果想赢多啲议席，令到啲选民咧嘅选票唔会浪费，想赢都系颠覆国家政权噶咯，系、 嗯、 嘛？咁如果即系头先我听过汤家华讲啦，佢话喂咁可能会基本法73条你违反咗，吓、啊，呢、 嗯 這个就系一个非法手段咯。咁梗係唔可以啦， 嗯， 因为你73条嗱你话立法会议员係要审议呢个财政预算案，咁你要认真审议，咁但係乜嘢嘅审议方法呢宪法係冇讲㗎。嗱譬如我得到几百万票即係当然唔係一个攞几百万票啦，即係如果呢班人啦、 嗯、 得到几百万票嘅选民支持，而仲有喎、哦、佢呢、這个咁嘅35+计划呢其实係事先张扬㗎喎。 嗯。 咁嗰啲选民呢就去投票啦，一人一票投咗呢班人出嚟。咁佢去决定点样行使佢73条嘅权力，点可能构成一个非法手段呢，即係22条令到非法手段呢。 嗯。 同埋你退一万步諗如何审议，既然呢个条文係冇讲到明你要讨论10个钟、100个钟、200个钟。如果咁嘅时候你话喔、哦、我可能讨论咗5个钟我就即係揽炒嚟嘅。讨论5个钟头零1分钟就唔系揽炒，系咪好随意呢？ 嗯。 即係我觉得呢啲呢都系我諗特区政府呢就住呢一个无论喺香港因为喺国际之间呢引起咁大嘅關注而且極具爭議嘅一個咁嘅起訴咧，你係一定要解釋嘅。同埋咧，我想最後再指出一點咧，就係49至到52、53啊呢一啲基本法條文咧，其實係講得好清楚，呢一個係行政與立法之間互相制衡嘅一啲憲法容許嘅手段啊。我講緊嘅當然就係、是。两度否决即系预算案， 嗯， 而再选翻嚟嘅议会吓、啊、都系继续否决咧，特首要辞职呢个咧、嗯。其实我寻日做咗少少调研啦，原来2005年嘅6月8号咧，当时嘅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啊，系对立法会议员提出嘅一个问题咧，当时系李永达议员提出嘅问题咧。就是作出了一個書面答覆的。那那裡呢是講明呢基本法頭先我講那些49、50、52尤其是這幾條在答案裡面出現了的 就是正正體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原則的。 嗯。 啊，咁即係話特區政府咧，都曾經喺05年咧，係我後來都有嘅，不過即係我啱尋日做調研，啱啱跳咗呢個答案出嚟啫。 嗯嗯。 就係即係6月8日05年嘅立法會問題嘅第11条啦嚇。 OK。 係李永達就問林瑞麟答嘅。 嗯嗯。不另一邊又會講啦，咁係可以有制衡嘅。咁正如頭先你引述嗰啲條文係的確寫清楚啦。若果即係兩次唔通過財政預算案，就會點啦咁樣。但係關鍵咧，另一邊而家講嘅講法就話第73条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當中嘅第二款啦，就話係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佢個大前提要根據政府的提案。如果從呢個出發點話啊，你都冇根據政府嘅提案，睇都唔睇就話有個投票立場啦，咁就唔啱咯。咁你點回應咧？ 唔係啊，咁你睇下開會嘅時候，我頭先咪講咗咯。 嗯， 即係如果我係你係咪定咗一個畫一條線先？即係嗱，你政府間有提案出嚟噶，你唔好話財政預算案啦，所有提案都係噶啦，法例都係噶啦。咁究竟我係用5个钟头定5个钟头零1分钟？因为用10个钟头、100个钟头、1000个钟头，咁先至叫做系履行咗73条里面我嘅责任咧。 嗯， 但系最主要嘅就系嗰啲行使呢个权力嘅人咧，系透过一个即系我相信系特区政府最惊噶啦吓，就系呢个公平选举产生嘅呢啲议员嚟噶嘛，佢系有选民基础噶嘛。 嗯， 咁即系而家总之咧，发展到呢今日咧。李桂華咧，仲喺度講緊啊，我守緊證啊，咩係非法手段咧？而家不便公開啊！嗱，呢個我覺得好奇怪啊，因為咧呢件事咧，你而家係立即剝奪咗53个人嘅自由嘅。 嗯。 咁然後咧，你係呢條罪咧，係叫做顛覆國家政權罪、哦。 嗯。 咁呢個係嚴重嘅罪行嚟嘅、哦，你唔係應該查好曬？样样嘢都系已经就水系嘛？你知唔知去做呢个咁大动作嘅咩？ 嗯， 点解你而家仲喺度好似钓鱼咁嘅？即系你钓下鱼啊，放住鱼竿落啲水度睇下钓唔钓到鱼啦，咁样吓。咁我觉得唔系我哋可以接受嘅，即系一个咁嘅執法嘅方式同埋手段嚟噶嘛。 嗯， 总之简单一句，头先我开始讲咗啦，即系你用合法合宪。嘅手段，而家政府话你原来都可以达到一个系非法目的，今次嘅目的就叫做颠覆国家政权。 嗯， 那个逻辑系本身非常反驳噶。 嗯， 咁呢样咧就我暂时未听到一个我可以。即係滿足到我個答案啦。 咁今次呢件事件就始終發生咗啦，而家就拘捕咗啦，都未知下一步會唔會有落案咁啦。你點睇咧？即係上次有個討論咧，就係國安法若果牽涉呢啲罪行咧，就保釋就好似難啲咁樣嘅。你點睇咧？若果真係發展到咁樣嘅話， 咁就當然係非常之不幸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因為你要需要多啲時間嚟到搜證。或者徵詢律政司嘅意見，咁你咧就有理冇理咧，就用咗22条嚟告曬呢53个人先，咁然後全部咧就準備保釋，因為大家都知道2月1日咧，終審法院就會就住呢個國安法42条啊，呢個保釋候審嘅安排咧，係作出一個終極嘅裁決嘅，咁就暫時咧，喺呢一刻嚟講咧。之前嗰4宗，即系摆明居马系用国安法嚟到去起诉嘅案件咧，系无一获得保释噶。啊，咁就除咗即系黎智英，佢就获得李运腾法官就批出保释啦。咁但系由于终审法院话呢个唔系一定啱嘅，咁我哋咧就2月1日咧要开庭正审。咁为咗避免给予公众一个印象系我哋。初步認為李運騰法官是啱，所以我就要將李運騰法官批出呢個保釋令之前的現狀咧係恢復。咁所以咧，總之講完一大抽嘢咧，總之而家都係未有一個係受國安法起訴嘅人咧係獲批保釋嘅。 嗯， 咁呢個當然係一個非常之不幸嘅情況啦，因為如果你控方。那個準備都未曾足夠，仲喺度係查緊案嘅時候，咁你係咪應該 夾硬地去作起訴，又遲啲改到即係個起訴書啊，改到阿媽都唔認得，係咪咁咧？即係呢個係並不是我哋嘅即係刑事司法程序可以容忍嘅，係去褫奪、剝奪一個香港市民嘅人身自由嘅一個方法咯，執法嘅方法咯。 嗯，好啦，今次事件就牽涉到民主派去年嗰、那個初選啦。你覺得即係往後又會有咩影響咧？往後你覺得民主派仲有冇一啲所謂初選嘅空間咧？雖然有啲人就話唔關初選事嘅，咁你點睇咧？你 唔係嗱，首先當然第一，大家知道啦，即係民建聯都有初選嘅喎。啊，我哋睇新聞睇到噶嘛，佢哋有初選嘅，有根據即係初選得票就決定啊某某係出線咁樣嘅喎，佢黨內都有喎。啊，唔系净系民主派喎。咁第二咧就系、是、寻日即系呢个李桂华同埋李家超咧，都冇人有讲到话，即系呢个初选本身属于二十二条颠覆国家政权罪里边所提述嘅非法手段。 嗯， 咁即系如果咁样睇啊吓，就冇乜理由系不可以做初选噶，系、嘛？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啦，即係而家因為呢個國安法呢，其實都係有人就叫做萬能 key。 其實萬能 key 呢，如果講得實際啲呢，實在啲呢，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套呢缺乏客觀準繩嘅法律嚟嘅，亦都冇用香港嘅三讀嘅立法程序嚟到去做出嚟嘅，咁即係話亦都缺乏咗三讀程序嗰種即係斟酌字眼啊，公眾監察啊，諮詢啊，之後先至係定稿嘅呢個程序。咁所以不幸之處咧，就係、是、因為呢樣嘢係咁咧，而佢行文咧係比較曖昧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執法者嘅主觀嘅操作空間咧，就真係都無限大嘅。咁、呢个系你问我作为一个普通法训练嘅律师呢，系好难俾你一个好权威嘅答案，因为权威答案呢只能够基于一个客观准绳，我哋去估量嗰、那个立法嘅用语，第日呢系咁样嘅行文显示喺法庭里面系会多数点样解，咁我先有个即系确定性噶嘛？而家系冇咗呢样嘢啊 嘛。OK， 好，咁多谢你先啊，梁家杰倾到先，多谢晒你啊。梁家杰咧就系资深大律师，都系公民党嘅主席啊。头先听过有汤家骅有啊梁家杰嘅意见，大家点睇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就呢件事咧，我哋都曾经邀请警方接受访问嘅，不过警方方面咧就未能安排。不过头先节目度咧听到寻日咧就系见到啊李桂华高级警司嘅发言噶啦。休息阵先，翻嚟之后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山庄的冲突场面大致平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将会在当地星期三晚上八点重启确认大选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衝突導致一名女子中槍，傷重不治，至少13人被捕。警方說全部被捕人士都不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居民。一批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闖入國會山莊，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國會內情況混亂，議事廳有玻璃窗被打碎，國會警察要舉槍戒備。超過2700名國民警衛軍和聯邦警方奉召到國會控制場面。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市長包澤下令當地星期三傍晚6點起宵禁。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專頁上載片段，重申選舉結果被偷走，又說知道支持者感到痛楚和受傷，但呼籲他們是時候回家。 總統當選人拜登形容事件是暴動，又指民主是脆弱，呼籲特朗普捍衛憲法，結束國會被圍困的局面。多國領袖譴責今次事件，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美國國會的衝突場面可恥，形容美國代表著世界的民主，現時應該要和平有序進行權力移交。加拿大外交部亦都話，權力和平過渡對民主至關重要，將會關注事態發展。法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譴責今次事件是對民主的嚴重攻擊。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 Twitter 貼文說，美國國會的場面令人震驚，有信心美國可以確保和平將權力移交至在大選之中勝選民主黨的拜登手上。社交網站 Twitter 宣布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帳戶封鎖12小時，並且要求特朗普移除3篇涉及暴力的貼文，否則帳戶會持續封鎖。 Twitter 表示，由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出現前所未有和持續暴力局勢，平台已經要求特朗普刪除3則嚴重違反公民誠信政策的推文，並且警告，將來特朗普如果再發布違反政策的貼文，他的帳戶將會永久被停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在52宗本土病例之中，有51宗來自河北，1宗來自遼寧，另外的11宗輸入個案分別來自上海、河北、廣東等地。內地至今一共有87,278宗確診。另外，內地單日有79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冇新增死亡同疑似病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朝早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稍後顯著轉冷，晚上氣温降至最低大約1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北風逐漸增強。展望聽日同星期六朝早，市區氣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下週初至到中期天氣持續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206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0元，跌16.5，中国飞鹤20元，跌6毫，中国移动43.9，跌2.75，阿里巴巴219.8，跌10.2，小米集团32.6，跌1.35，中心国际22.9，升8.5，友邦保险97.35，升2.2，汇丰控股43.5，升2元，美团303元，跌7元，中国海洋石油7.27，跌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7，瑞士法郎0.879，加元1.268，人民币6.458。英镑兑美元1.362，欧元兑美元1.233，澳元兑美元0.7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4点，升486点。港金现价报17,75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6美元，卖出1,91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港岛半山麦当劳道嘅交通先啦。之前麦当劳道近住门牌22号咧，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咁嗰度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而家火警事故清晒场噶啦，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而新界咧，屯门嘅海珠路近住丰安街嗰度咧，之前就因为有意外事故，咁曾经交通系比较挤塞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而家都多车，龙尾近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慢车，龙尾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港岛的路面呢，北角糖水道部分路段因为要进行水务维修，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呢需要封闭的，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注意啦。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和斜村一带仍然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沙头角公路均地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 随机抽样出来的香港市民，今个星期六一起就财政预算案表达意见。 嘉宾讲者包括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宋恩荣、 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点同步直播。 中言堂。 2021年1月7号，53人发起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涉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 新增25宗确诊，7宗源头不明。 立法会通过可视像召开委员会会议，暂实行至9月。 美国示威者闯国会，叫我们要特朗普。彭斯指攻击国会不能容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9，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刚才讲紧咧就系、是有部分人士咧有参与咧就系民主派35+初选啊。咁寻日咧警方就拘捕咗53人，就话佢哋咧系涉及咧呢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嘅，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2条。咁啊见到李桂华警司咧就提到一点啦，就话见到有人就在去年3月就提倡计划，跟住又发起众筹，跟住就做埋个初选，由一个概念一步一步咁实践，见到系好有决心，资源好丰富去做呢样嘢嘅。佢话计划目的系迫使特首下台，令到政府停摆，正正就系国安法第22条第3款所提及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区政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嘅。听下听众意见先，1872311，有黄先生嘅，黄生你好。 啊，你好啊，早晨。 早晨，黄生，你好，你好。 系啊，呢。就我本身想讲讲，我是一个70几岁嘅长者嚟噶啦，就系回流翻香港嘅以前。咁啊，呢次嗰个大手部啦，坦白咁讲，我唔系一个激进嘅即系黄丝啊，即系我想讲讲。咁啊，我只系俾我回想翻当年刘晓波08宪章佢写咗之后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以言入罪啊，刘晓波嘅大翻版喺香港。咁啊，呢、這个咁嘅打压咧，其实即系我觉得政府咧，即系林郑咧，真系一步一步行入去深渊啊，带香港人 因为点解咁讲呢，即係而家我哋本身已经呢，你讲反对，即係所谓嘅反对派呢，或者係我哋反对佢嗰啲港人呢，已经係佢一啲都唔可以接受㗎啦，即係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而家佢哋咁样拉人呢，我觉得係一个好唔公平，我唔熟悉法律。就算佢告唔到入罪，汤家华都讲即係点讲呢，佢话睇唔到係这个公投呢是有任何嗰个犯罪，但是你俾佢拉咗呢主持人就你要首先你要係用一笔昂贵嘅律师费，普通人我唔理点啦，就算你係出资到头来係未判无罪呢，你所承受嘅压力呢，屋企人嘅压力呢，你经济嘅压力呢，或者喺呢段时间呢班人，我諗佢哋将来再选嗰个立法局议员嗰个机会even 区议员嘅机会都冇㗎啦，即係好坦白咁讲。咁佢呢个打压呢佢政府输咗冇嘢喎，因为点解佢用緊呢个纳税人嘅钱，即係完全你睇佢哋一路所呢几年所拉嘅人 所谓嘅冤案佢哋输咗呢，为咗即係讲真，就算赢咗个威被告人已经好惨㗎啦，即係好坦白咁讲。咁我本身係一个回流返嚟嘅人，我对呢个政府已经全部失去信心。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同你倾到先啊。咁讲翻啦，头先同阿汤家华倾紧咧，都有关初选呢件事一路讨论紧，都系讲紧啊，同埋今次嘅拘捕嘅情况嘅。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先。跟住仲有周太添啊，周太你好。 我听到头先嗰个观众讲咧，咁我都想讲下嗰个拘捕嗰53人嘅。咁佢哋咧佢哋所做嘅目的咧，是瘫痪呢个立法会啊嘛，是争取五大诉求啊嘛，即系已经有人同佢讲咗初选咧系会违反国安法嘅，但系佢哋都坚持要做。我觉得佢哋系缺乏政治智慧之外，仲要累咗街坊咯。嗱，香港本身就系一个法治嘅之区啊嘛，就是被反中亂港嗰啲勢力咧、攬炒派咧，搞到咧香港嘅法治咧就鬆弛啦，亂象咧就不斷啦。咁我覺得而家咁做係撥亂反正咯。咁因為佢哋咁大規模咁搞投票運動，我要覺得已經係一種對抗嚟噶。咁而家警方執法係好啱嘅。另外一個問題，我就係想講嗰、那個疫苗咧。咁我哋啲老人家種咧，係咪全部即係冇乜嘢病？有病史的都可以中呢，我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多些解释，令人安心，一般老人优先中嘛是好事，是、但是老人家就一般都很多病的，那是不是有某些病是不可以接种的呢？我们就是很少听到这方面的资讯咯，就如果多些这方面的资讯我们会安心一点，我是很拥护政府那个主张去中的。 OK， 我亦都有点担心， 系暂时听到就话有啲过敏啊，嗰啲就要留意咯。咁但系具体系点啦，都可能要等近啲啊。因为头先啊，曾鸿辉医生都提到就话可能二月啦，而家计划就一切顺利可以开始啦。咁我谂再会有多啲嘅信息出嚟嘅。当具体啲，因为有啲疫苗嘅数据咁，第三期数据都系话今日先出嘅。咁所以有啲具体嘢都仲要再等一等。不明白啊，周太嘅顾虑嘅，多谢周太打上嚟先。不过呢个时候咧，又讲下即系疫症，大家都关注啦。咁其中疫症影响嘅范围好阔啊，就连立法会咧，其实开会都话受到影响嘅。见到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咧，寻日就通过咧，利用呢啲视像会议嘅形式咧，嚟到召开各个委员会嘅会议嘅。咁之后仲要再经一啲嘅程序先至落实到嘅。嗱，具体嘅情况系点咧？请嚟有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一齐倾下噶。早晨，谢伟俊。 早晨，冠南，早晨，大家好，早晨。 而家系点样啊？程序即系其实系叫做通过咗未噶，定系仲要再走啲程序嘅？ 议事规则委员会本身会通过咗啦，咁应该咧就呢个星期五咧，我哋会经过内会，如无意外通过埋咧，就希望下个星期三咧就上立法会大会咧，系正式系通过一个动议咧，系容许我哋某类嘅会议咧，用呢个视像会议嘅形式去进行。 又解多少少啊？点解要咁样做，同埋边一啲会议系可以咁做，边啲唔得嘅？ 首先大家都知道疫情嚴重啦，咁就亦都唔想秘書處太多同事一開嘅時候，我哋經常太多人喺立法會度要翻工啦。咁亦都由於我哋以往幾個星期都不斷有試過咧，有啲嘅 譬如話政策嘅答問會咧，我哋用一啲非正式嘅會議嘅形式咧，喺視像做過都效果唔錯嘅。咁希望可以咧呢個方法咧，容許大家可以喺比較安全情況之下咧，繼續進行一啲並不需要特別多投票嘅會議。而我哋而家目前最大嘅關注咧就有兩個，一個就喺法律上咧，會唔會係又受到基本法嘅限制咧，令到我哋出席人數方面啊，或者方式方面咧，需要有啲疑點咧，我哋唔能夠或者用視像開咧，咁嗰啲我哋暫時就唔會做住啦。例如立法會嘅大會咧，咁另外一啲可能有投票嘅或者比較多機會投票嘅，例如話內務委員會啊或者財務委員會咧，我哋都唔想做住，因為都希望可以係或者一投票嘅方式咧，市長始終唔係咁方便嘅。但係其他嗰啲事務委員會咧，例如講一啲政府嘅政策商量下咧，嗰啲比較少會投票嘅。又或者一啲嘅法案委员会咧，多数系讨论方式、讲解方式多，系比较少投票咧，都可以用呢个视像进行，就唔使阻碍咗立法会嘅进度咁样。 嗯，即系事务委员会就可以，但系事务委员会会唔会有时都有啲表决噶通过有啲嘢噶？ 一来相对少，二来就算表决到咧，都系冇约束力嘅；三来都系主要系睇下大家嘅个趋势有倾向，咁就变咗唔系一啲好重要嘅投票嘅决定嚟。 嗯，但程序上唔係都要咩？有時見係事務委員會，跟住再上內會，咁一路一步走噶嘛。咁第一步咁點啊？而家第一會 啊，嗱，第一步你意思係話， 即係事務委員會做起點噶嘛？有時有啲都即係、 通常嗰個都係所謂叫過冷河嘅形式，即係講解會多嘅啫，就好少會需要投票嘅。咁而真係去到內會啊，同埋大會啊比較重要啲嘅投票咧，我哋暫時都唔會用視像做。 咁所以投票嗰度就係揀一啲唔會少投票嘅委員會做啦。咁但係譬如出席率嗰啲又使唔使計嘅？而家視像嗰啲會點處理嘅？ 都會嘅。我哋就基本上都要求議員參加嘅時候咧，要親自係見到個面嘅嚇，就唔可以得人代開嘅嗰個會咧。咁而我哋亦都最重要咧，就係開會嘅地方咧，我哋都仍然咧由主席同埋秘書處嘅同事咧喺翻立法會嘅裏邊開嘅。咁希望咧維持住一個喺立法會開會呢個咁嘅法律上呢個地位咧。同意都可以繼續係獲得呢個特權法嘅保障。 即係個形式咧就會主席就要翻立法會度嘅係咪啊？跟住秘書又會喺立法會度嘅。 冇錯。 咁佢都要繼續做翻啲記錄嘅，不過就所有參與者就喺不同地方用視像啦運作。 冇錯，冇錯。 咁呢、這個之前頭先都提過，會唔會即係發言咧？會唔會受特權法保障？我而家唔係都解決咗啦？聽你咁講。 解決咗嘅，我哋理解到咧，就呢個做法咧係獲得特權法保障嘅，唔受影響嘅。 好啦，咁而家就決定咗咁樣做啦。咁理論上係咪即係過埋下個禮拜大會就嚟得噶啦？就 冇錯，星期三之後通過咗之後咧，就會執行。咁而執行嘅時間咧，我哋初步咧就預計到會係今年嘅九月份嘅，即係本屆延期嘅成個年份都會有一個做法。咁但係呢個咧就我強調咧，只係一個容許性嘅安排，意思即係話咧，只係可以容許有呢個選擇，有呢個選項。萬一如果疫情咧係急劇咁去或者優化咗，或者係疫情降低咗嘅情況下咧，我哋可以隨時用翻即係正常嘅會議做嘅。 咁邊個決定係用邊種會議方式就嗰個主席啦。 我谂基本上系主席同埋秘书处嘅互相个互动嘅商量。 会唔会都定啲指标出嚟咧？譬如大概有疫情系点样就会用，点样就唔用，定系铺清啊？ 系啊，暂时我哋未有一个比较即系清晰嘅客观嘅指标，但我相信大家都客观地睇一个感染数字啊、确诊数字啊，或者政府是否继续延长在家工作啊，又或者其他嘅限制。可以作咗一個比較相對客觀嘅一個準則去判斷啦。 點睇俾公眾嘅印象呢？因為公眾有啲可能都期望，不如你哋翻足嚟開會啦，咁樣會唔會令人覺得冇咁莊嚴、冇咁認真咁嘅？有冇咁嘅擔心咧？ 我就睇唔到啊！喺視像開會係會唔莊嚴，因為事實上而家無論係在公在私咧，喺好多其他國家嘅政府啊、國會啊，甚至啲大嘅國際機構咧，都係用視像形式咧。是平衡一方面繼續工作，另一方面是減少了這個受感染的風險的，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 sensible 的一個或者是理性的選擇來的。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譬如在事務委員會會不會有所謂法定人數，會不會有點人數怎麼到時候 一樣會再點，因為我們要堅持所有議員參加是要在視像面前是所謂露面的，咁就到時就會係秘書處嘅同事會照翻呢個露面嘅情況咧，係確定嗰個出席嘅人數。 咁今次就係因為疫情啦，有呢個諗法啦。咁呢個係咪 用即係視像會議開會，咪淨係應用喺疫情之上啊？萬一有其他嘅突發事件啦，以往立法會都見過，譬如有人圍啊，咁以前有試過啦，會唔會都可以變咗就用呢個方法嘅？ 嗱，現階段當然我哋唯一嘅理由同埋目標都希望係解決呢個疫情下嘅困難啦。但係會唔會有呢個經驗之後而成功係嘗試，將來有任何其他重大原因導致到我哋需要用一啲唔係需要所有議員出席喺立法會嗰個綜合大樓裏面嘅開會方式呢？咁呢個我哋即係當然係呢個可能性呢，唔能夠完全排除，但係呢個絕對唔係現階段我哋嘅諗法。 嗯 ，OK， 好啊，好，多謝曬阿謝偉俊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好，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嘅主席啊。嗱，電話87231 87231，咁而家話喺議會之上啊，都可以。第日咧就係喺一啲事務委員會，即係好少有投票嗰啲咧，就會可以用視像形式去到做嘅。不過要牽涉到投票等等嗰啲，譬如大會啊、內委會啊、財委會嗰啲咧，都會翻去咧立法會議事廳嗰度開會嘅。咁另外，就算事務委員會係用視像形式開會啦，咁但係主席秘書處嗰啲咧都要翻去立法會大樓嗰度嘅。咁可能啲成員啊、參與者就可以用視像形式參與嘅啫。對於呢個新嘅安排，咁大家點睇啊？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咁另外啦，頭先都講咗好多有關即係民主派初選結果咧，就35+呢個行動啦。警方就作出了拘捕，大家都可以繼續回應。另外之前都訪問過曾浩輝醫生，就講到有關疫苗的安排，大家聽到說可能2月就來了，亦都會安排不同的地點去做，有些院舍那些都可能有上會的注射，都在想一些不同的方向。你又覺得怎樣做注射疫苗最好呢？都帶你一起談1872311 1872311。好，再聽聽眾先，還有阿岑先生。岑先生你好。 是啊，早晨啊，宜官啊。 早晨你好，你好。 其實呢，我都想理性討論那個國安法和李桂華那個先生那個言論啦。咁我自己都翹慎言啦，好謹慎咁樣，我都驚喺呢個傾談裏面我違反咗國安法啦。咁都第一點呢，就係話阿湯家驊所講嘅未經審議嗰句說話呢，係佢嘅假設嚟嘅。你俾嗰啲施政報告我，正如民主黨嗰個前民主邊個唔記得咗，一時噏唔到啊，你個嘉賓講我，你唔好理我睇個大綱，因為睇個結論，看第一頁看完全部，我即是等於呼氣之前你會吸氣的嘛。即是他否決之前你是收到那個你說他未經審議，那個是宣傳，那都入罪呢，我就不明白了。第二樣東西，李桂華所說的我覺得他有少抹黑一件事咯，即是帶一些人去另外一個思想咯。他說駕車去打劫就是違法，我哋係人都知啦。揸車應該有帶武器，或者你指個人，或者你係空手道高手去打劫，先有一個實際行動啊。嗱，我打個比喻，一個輸光錢嘅賭仔俾老婆追債喺酒樓飲茶，佢老婆追佢家用，佢好嬲咁樣話：我去打劫俾你。咁隔離個警察咪拉佢咯，可以得唔得？得唔得？我覺得佢咁樣跳咗一個 step 咯，佢唔夠謹慎嘅言語。佢係唔係緊？佢應該係有一個中間嗰節佢冇講啊，揸車去打劫中間嗰個事實性嗰個描述佢冇去刻畫落去。即係我用其實我哋要和諧社會啦，我引用毛澤東主席講嗰個最後性嘅係人民啊嘛。唔可以從人民全面去對抗噶嘛，一係就全部香港人移民曬啦。是啊，多謝你哋啊。 多謝曬岑生打上嚟先，同你傾到啊，多謝曬你。好，再聽埋蘇生嘅意見又會點先？蘇生你好。 係，早晨你好啊。 早晨，蘇生係。 我琴日咧拉咗53個意見人士啦，我正義嘅香港市民都覺得好憤怒啊。近期呢個港共政權咧就不斷去拘捕一啲意見人士，例如快必啊、黎智英咁啦。嗱，呢啲歹毒嘅計劃，如果得逞嘅咧，香港真係進入萬劫不復嘅地步啦。嗱，我想講嘅咧，佢哋香港政權而家根本就係想透過呢啲行動，佢唔講理據，唔講證據嘅，佢拉咗先告上法庭，再扣押。到時如果佢用國安法嘅咧，一定冇得擔保噶嘛。咁所以呢批人咧，我相信長期扣留嘅機會就好高嘅。咁佢如果用呢咁嘅方式咧，佢以為咁樣會得逞咧，我諗就真係適得其反啦。其實佢目的就係想扣留呢班人，有冇罪都好啦。所以你哋傳媒啊，好多評論人 琴日不斷喺度講咧，就話佢究竟有冇罪啊？犯咗咩罪？其實根本就係冇罪嘅，係人知冇罪啦。政府就係想用呢啲目的扣押呢批人啊嘛。嗱，好似黎智英唔俾擔保啦，佢如果用國安法嘅，快必唔係用國安法都冇得擔保啦。佢長期扣留，一年半載，咁佢咪達到目的咯？但我覺得最遺憾咧。呢啲滅唔到我哋香港人嘅聲嘅。 OK， 好，多謝曬呢位聽眾啊，蘇先生先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咁而家個情況就係、是、暫時呢批人士咧都係被捕嘅階段啦。咁若果真係再下一步行動，咁啊睇下再法庭啊等等嗰啲會點樣處理啦。好啦，今日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最後想提大家有關天氣嘅情況先。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嘅。今日傾到呢度，聽日再傾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軍。 索爾的文筆優美而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當中，他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可以說是20世紀知識分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之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之後，評價希特拉統治的第三帝國和法國差不多。這個時候猶太人已經被困在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曾經為赤簡辯護。索爾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知識分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很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全军覆没，甚至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识分子有左倾的渊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从出世开始不用接受什么理论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左派的乌托邦的平等构想，妄想知晓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保障。要克服这种天然的左派冲动，几乎一定要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养成消极的政治观，即是说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从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右派价值观。但是知识分子作为掌握专门知识的群体呢，本身又很擅长表达传播观点，所以在他们的身上面呢，人的骄傲往往就来得很强烈，更明显，不容易改变了。即使有左派哲学的加持，知识分子的左倾在每一个时代都没什么新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知识分子与社会》，作者汤马斯·索尔，由远流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的自治大学有什么特色？ 不是一定是为了成绩，为了是经费，为了要排名，咁我哋都系成日要抗拒好多嘅外间一啲嘅比较即系盛行一啲嘅指标啊。咁我个角色都系啦，即系有时我都未必抵挡到嘅。 佢系何顺文教授，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喺教学有心人当中，请嚟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教授。